最后再次感谢大家对健康宝的理解支持，我们会不断优化功能，提升大家的使用体验。北京健康宝，单位保健康，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健康宝战役必胜。谢谢大家。 好，谢谢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潘峰的介绍。下面有请北京市商务局二级巡视员王洪存介绍风控小区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情况。 各位媒体朋友下午好，上次的新闻发布会我向大家通报了这轮疫情防控下的生活必需品供应。我们按照市委市政府保安全以保供应并重的要求，全力做好疫情防控之下的生活必需品供应。目前每天进入北京的鲜活农产品车辆保持在9000辆上下，与常态持平。全市生活必需品供应货源充足，秩序良好，没有缺断货情况。疫情小区的生活必需品服务保障是我们这轮疫情防控的重点工作之一，保安全与保供应并重，集中体现在对疫情小区的生活服务保障上。这轮防控，全市涉及疫情封闭的小区19个，市区两级对此十分重视，组织专门力量应对封控小区的特别保障。一是明确各级责任和保障流程，做好应急保障准备。市商务局迅速成立了生活必需品保障供应专班，印发了关于本市封闭居民小区生活必需品保障的工作方案，按照属地化管理、分层级负责、多模式保障的原则开展工作，指定专人负责及时了解各区封闭小区生活必需品供应情况，发挥生活必需品供应点对点保障机制的作用，动员重点蔬菜等生活必需品流通企业加强采购、运输、配送等工作调度，组织10几家供应企业准备了300多辆直通车，随时驰援供应受影响的封控小区，确保供应不中断。二是紧急调动骨干流通企业实施就近保障，昌平区紧急调度回龙观地区的物美、永辉、华联、优先生活等连锁企业和蔬菜直通车企业，积极应对疫情，加大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量。房山区调度区内华关企业，朝阳区调度金客隆，海淀区调度超市发，组织人力、物力、运力对商品采购、分拨、装卸等环节进行周密安排，果蔬等生鲜商品按3倍量进行备货，确保生活必需品供应不脱销不断档。各区还组织盒马生鲜、美团买菜、每日优鲜、叮咚买菜等生鲜电商企业加强直采直供，及时补货，及时调度骑手力量，多渠道满足居民的需求。三是落实配送环节防疫措施，实施精细化服务，各区采取线上订单、线下配送的方式，将生活必需品接力配送至居民家门口。昌平区对冷链销售从业人员、冷链食品经营环境及包装物进行核酸检测，督促指导企业严格落实测温、扫码、戴口罩、一米线等措施，定时对经营场所、电梯扶手等重点部位进行消杀。海淀区协调顺丰快递调配36辆电动快递车用于封闭小区物资配送，提升风险区域配送效率，保障百姓的生活必需品第一时间送达。四是维护市场秩序稳定，在做好保供应的同时，物资和保供稳价组还加强了对封控小区周边检查。近一个时期，市场监管部门出动执法人员4.5万多人次，检查各类经营主体近4.8万人次，防止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全程回顾看，全市疫情小区的整体供应情况良好，封闭期间的生活必需品供应无缺断货和抢购现象，居民生活平稳有序。非常高兴的是，我们从卫健委了解到， 海淀区、昌平区部分小区已经解封，截止目前，全市尚有封闭小区5个。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我们的保供企业，特别是直接服务社区居民的大中型商超、电商和生鲜配送企业，包括我们的外卖和快递小哥。每当社会有突发险情，他们率先担当，千方百计组织货源，为小区居民提供到家服务，体现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特别感谢奋战在一线为小区供应提供直接服务的社区工作者和广大基层干部，他们的辛勤付出为小区落实防控措施、打赢防控攻坚战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更要特别感谢因防控需要被封闭小区广大居民的理解和支持，他们为疫情防控做出了重大牺牲和重要贡献，没有他们的奉献，就没有防疫攻坚战的最后胜利。下一步，我们要继续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尤其是对封控小区周边市场价格秩序的执法检查，重点关注社区菜店、便利店、商超和药店等涉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违法行为，严肃查处囤积居奇、捏造虚假信息、哄抬价格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为封控小区居民提供更多、更好、更精准的服务保障。谢谢大家。 好，谢谢北京市商务局二级巡视员王洪存的介绍。下面呢，我们把时间交给记者朋友，请大家提问。提问前，请先通报所在新闻机构的名称。好，中区第四排右数第一位记者。 我们来听记者的提问。 这个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这个问题我想提问给汪峰副局长。刚刚您在发布中提到了健康宝的优化和升级，所以想问您一下，就是关于一老一小健康宝的相关的情况，谢谢。 好，谢谢记者，我叫潘峰。关于这个问题呢，感谢您的提问。老吾老及一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那么对于一老一小的群体，北京健康宝至上线之初就一直在考虑。早期呢，我们通过他人代查解决了就是老人和小孩的量娃问题。去年的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那么我们健康宝呢，就立即响应，第一时间上线了老幼助查功能，那么为16岁以下、60岁以上的老幼群体提供更暖心的服务。在保障个人隐私的前提下，通过身份证号就可以助查老人和儿童。同时呢，我们也积极推动北京健康宝的 AI 赋能，利用科技手段助力这个服务升级，实现了与身份证、养老助残卡、社保卡的关联。老年人可以刷老年卡进公园，刷身份证出入社区，那么相关健康状态也会实时伴随。在这里呢，我们也呼吁，希望全社会给予老幼群体更多的关爱和支持。那么确有特殊情况老人无法出示的，那么也请铁路和民航部门通过查验伴随人的健康状态，如健康无问题，应予以快速通行。那么对这种独立出行的老人和小孩，建议家人一定要提前为他们在健康宝注册，方便其出行。那么如果老人和小孩在境外，健康宝呈居家观察的黄色状态，可以通过我们已经发布的救济渠道与12345市民热线这个联络。那么通过点对点的闭环处置，我们也将全力做好协调支持。那么最后呢，按照国务院的这个要求也可采取有效的这个身份证或这个纸质证明来替代这个措施，进行线下的核验，实现老人和小孩的无障碍通行。我的回答就完了，谢谢。 好，谢谢。下面请继续提问。好，中区第四排左数第三位记者。 好，我们继续听记者提问。 好，谢谢主持人。北京日报提问，我的问题也想问给潘局长，就是，网上有进返京的人员反映啊，就是这个北京健康宝在境外地区有打不开的一个情况，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处理？谢谢。 好，谢谢，谢谢记者。是这样的，关于在打不开，这种情况呢，因为细节我不太了解。从技术角度，我想大概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本身大家，我们刚才一再倡议大家每天早上先打卡一下健康宝。因为呢，如果说我们到现场在用的时候，比如说在这个商业楼宇或者机场，你用的时候，你在这时候打开的时候，第一就是网络本身人比较多，那么网络人多的情况，网速就比较慢，这时候可能就体现这个打不开，这是一种。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大家打开健康宝以后，因为尤其出差到外地以后，按照现在我们建的这个围栏装置，那么呢可能会弹窗。那么弹窗以后，大家如果这个健康宝上绑定的手机比较多，手机号比较多，那么就要一个号一个号去验证。那么在这个验证过程中，我们全部是通过这个基站，我们和基站之间通信是通过这个控制信道走的，因为要走短信。那么这个短信实际上它是有容量的，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呢，如果下面督计的人比较多，这个短信你是收不到这个验证码的。那么收到验证码以后，实际上你就老过不去，因为你比较急嘛，你过不去你老点老点老收不到，然后最后可能就会就出现呢，就是你就觉得打不开。所以我们在这儿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就是每天提前把我们的健康宝打开，早上起床以后打开一下，那么打卡，打卡以后呢，因为我们按照我们现在技术设计，我们会把大家的状态，健康状态会这个缓存在你的手机上，非常安全，都是脱密的。那么缓存完以后，一旦你在扫码也好，你在这个用的时候呢，它就不用再上网去再搜一下，这样的话避免在人多的情况下你就堵塞的情况下你就感觉打不开。那么这是我想这是大的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系统也会进行升级。那我们在升级的时候一般都会选择在凌晨我们一般是凌晨这个就是零点到两点之间进行升级。那么在这升级过程中，如果可能有国际航班或者这些航班就是晚上的夜红眼航班的话，也不排除在这时候呢你就用不了，那么请你耐心的再重新刷一下，应该很快就解决了。我都回答这么多，谢谢。 好，谢谢。最后一个问题。好，中区第六排左属第一位记者。 您好，我是北京青年报的记者，我的问题提给梁主任，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公众如何科学的佩戴口罩。谢谢。 好，谢谢你的提问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佩戴口罩是我们现在疫情防控，尤其是防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播最有效的措施之一。那么近期呢，国家卫健委也是发布了对原来的这种戴口罩的指引啊，进行了一个修订，而且呢发布了相关的注意事项。而且这注意事项呢说得很细致啊，它对六种场景和情形要求在这种状态下要戴口罩。我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第一个是要处于商场、超市、电影院、会场、展馆、机场、码头和酒店公用区域等室内人员密集场所时。第二是乘坐厢式电梯和飞机、火车、轮船、长途车、地铁、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第三是处于人员密集的露天广场、剧场、公园等室外场所时。第四是医院就诊陪护时，接受体温检测、查验健康码、登记行程信息等健康检查时。五是出现鼻咽不适、咳嗽、打喷嚏和发热等症状时。六是在餐厅、食堂处于非进食状态时。当我们还要注意口罩的选择以及相关的注意事项。我们这次的这个修订的指引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提示。第一，我们应该正确的佩戴口罩，应该让这个口罩能够确保您盖住您的口鼻和下巴，而且这个鼻夹要压实。第二个问题的话，当我们这个口罩出现了污损，包括变形，包括破坏，已经出现异味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及时的更换口罩。原则上一个口罩累计的时间不应该超过8个小时。第三是当我们跨区域用这个公共交通工具时， 比如说长途车，比如说火车，或者在医院等环境下，我们使用的这种口罩不建议再重复使用。第四是，如果我们使用的口罩还想再反复使用，而且在这个状态下不用的时候，把它挂在干净、清洁、通风的区域。第五是，如果我们戴口罩时出现了这种憋气、憋闷、气短等不适症状时，请您到这个宽敞、包括有通风、空旷的区域及时的摘掉口罩。第六是，我们外出的时候建议您都戴一个备用的口罩，而且把这个备用的口罩要存放在它原来的这个包装袋里头，或者放在一个清洁的区域的存放袋里，这样避免它出现挤压和进行一些污染。关键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有这种废弃的口罩，要把它归为其他的垃圾，要进行处理。除此之外，还给大家提出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在家里头应该备一些高级别的口罩。那它做什么用呢？当我们的家人出现了这种刚才说的咽部的不适、咳嗽、憋气，甚至于发热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就要应该及时的去医院就诊。那么去医院就诊的状态下，我们的家人以及您自己都应该戴这种高级别的口罩，防止在这个医院区域出现这种疾病的传播风险。谢谢。 好，谢谢，提问环节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发布人，感谢各位媒体朋友，感谢各位工作人员，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实况，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 每天清晨七点，北京新闻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我们一起小财 大成小事，讲述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 调频94.5兆赫， 94.5兆赫， 中波828千赫，828千赫，全天24小时，随时听，随心听。 碳中和，找金科，金科能源，你的零碳伙伴。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中秋长大，在帝王掌上的花园，聆听心跳声。玫瑰青春，每条青藤都充满隐痕，是一座城生长的年轮。 在八百年风霜里不停生长，隐形宇宙的交织绽放，在变与不变之间人成长。向前方、oh、 看世界的眼光在变，给城市的记忆在变，因为它正生长、oh、 看天空的角度在变，对未来的期待在变，因为种种现在生长、oh、 逐渐不断在生长，我不停成长，岁月的风雨，时间的雨，让它茁壮，明天比昨天还要漫长、oh、 在八百年风霜里不停生长，隐形宇宙的交织绽放，在电力不电之间人成长，时光去看向前方、oh、 看世界的眼光在变，对城市的记忆在变天，因为它在生长，时光滋长，在这里万物生长， 交织着交织着梦， 在这里我们成长，在这里时光滋长，在这里万物生长， 生机中充满希望， 看世界的眼光在变，对城市的记忆在变变，因为它在生长、oh、看天空的角度在变，对未来的期待在变，因为终究现在生长、哦、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刚刚的新闻发布会哈，我们这个也是节目稍微有些延时哈、嗯、但是我觉得对于疫情的很多消息我们真得关注一下。 没错， 对吧， 给大家做一些温馨的提醒。 哎，不知道您家里边有没有那种小药箱啊，你们家有吗、嗯， 没有小药箱，但我们家的药啊真的是专门有两个抽屉来放、 哦、 算是小药箱吗？ 算算算， 抽屉状的小药箱、 这也可以，都是一些常用药是吧？ 对对对， 很多人呢有个头疼脑热啊都得去药店去买，但是说实话记者也是探访了本市多家药店，发现除了需要扫码测温之外、 嗯、 还得出示行程卡。那么记者也是走进了东单北大街一家沿街药店，刚一进门工作人员就上前提醒，你得测体温 啊， 行程卡也得出示，我们得看看您有没有去过中高风险的地区。 嗯， 那么来到农大南路的一家药店呢，门口除了贴有原来的健康码，就那个健康的二维码， 健康宝， 哎，还查询个人行程的小程序，以及购买哈四类药物需要实名登记的文档的小程序。门口的工作人员不仅让记者扫码登记，还要求记者在这个流行病调查统计表上登记姓名、电话，以及是不是发热、咳嗽等症状，是不是到过中高风险地区，是不是有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接触史等等。 就是留个底儿。 哎，人家问的特别详细哈、 哎。 工作人员说了，要是买感冒药、咳嗽药的药物啊，还得另外实名登记一下，说您留个电话，我们还得给您打一下，保证能接通才行。 嗯、 哎呀，要说这还挺细致的哈， 非常严格。 另外，在西直门南大街一家沿街药店进门，同样需要扫描测温登记。记者说想买感冒类的药物哈，工作人员马上问了一句：“您带身份证了吗？”没身份证您可买不了。 哎， 随后呢又有一位顾客进入店里边说家里老人啊最近有些感冒，工作人员也立刻询问是什么症状啊，发烧咳嗽浑身没劲吗，然后同样告诉这位顾客买这类药品也是需要出示身份证。 嗯， 那么这位顾客表示自己哎呦没带身份证哈， 那怎么办呢， 并且非常自信的跟工作人员保证老人没问题。药店工作人员说那也不行啊，现在不实名登记不能买。 嗯， 在东单北大街一家药店的工作人员说可以从药店的小程序下单买感冒药、咳嗽药。现在也是哈，这个有很多的时候网上买药也比较方便。 哎， 那么但是呢也得在网上登记个人信息。 就是现在有专门送药的 APP, 大家可能一些常见的药物能直接从网上购买并且配送。 是。 但是您那个相关的登记信息啊、 嗯、 是一项都少不了。 没错，在最终的购买页面当中什么点击 击填写发热信息，红字格外显眼哈。 嗯， 其中就包括用药人的姓名、身份证号、性别、当前体温、症状，是不是去医院就诊，以及14天内是不是经停疫情区域，是不是接触疫情人员等等信息，填写完成之后才能下单。 嗯， 那么记者在多个可以购药的网药平台，这个网购平台尝试购买像感冒药啊、咳嗽类药的这个药品，发现各个平台呢都需要进行身份及相关的这个登记信息哈。那么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其实我觉得管控严格也挺好的一件事情， 是吧？ 尤其是最近可能疫情的形势又不太那个乐观哈， 是， 也请我们的消费者，大家在买这些药物的时候可以自觉的配合一下，登记一下您的相关信息，比如去药店呀，要买这类的药物还是带上您的身份证。 是，所以其实也是为了大家防控更好一些哈。 是的，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来聊一个，您家里边有小药箱吗？ 哎， 甚至于像美哲士他们家没有药箱哈，但是有抽屉， 嗯， 专门来负责盛药的一些抽屉。 也欢迎大家可以拍一些图片发给我们， 哎， 是不是？ 哎，对对对，我们的交流方式呢，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哈。 嗯， 包括您家那个抽屉，你像我们家因为有小孩儿， 哦， 就专门要在那个药的那个抽屉和那个柜门里边哈上个锁， 就是怕小朋友乱动。 对对对，因为那个家里地儿小， 嗯， 那药啊都摆的位置比较低，正好我们家孩子一拉门都能看见，所以得弄一锁。 而且我觉得很多的药片人做的五颜六色， 啊， 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觉得花花绿绿特别新鲜， 哎，是 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误动，甚至是误食， 哎， 出现一些非常， 对 啊，严重的后果嘛。 说的多可多多那什么，不就是吃错药了吗？ 也是哈， 啊，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家里边有小药箱吗？什么样的呀，放哪儿啊，有什么样的特殊的装置哈，包括像美哲说的，如果有照片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的交流方式呢，刚才也说了，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来跟大家说说啊，虽然说当前的一个疫情防控形势整体上来说是趋于稳定， 嗯， 但是咱老百姓还真的不能掉以轻心。 哎， 比如说最近家住在太阳园小区的很多居民朋友就反映啊， 嗯， 在这个小区当中还有不少培训机构仍然在偷偷的上课。 哟， 要说上课就上课吧，他们还不测温不消毒，孩子们上课也不戴口罩。 哎， 如果没有预约的话，这个培训机构啊，就无论您怎么敲门，人家也不开， 嗯， 甚至是居委会、城管等等部门也是难以进入检查。业主崔女士就说，这个培训班呢就设在他们的居民楼里，所以大家都特别紧张， 嗯， 记者也是来到了现场做了一个调查，说啊，这些藏身在居民楼里的培训机构可以分为几类。 哪几类？ 第一类呢就是书法、绘画这样的艺术培训， 嗯， 第二类呢就是托育， 哎，就是小孩， 哎，第三类是阅读、英语、写作等等教育培训。 哎呦，这好像现在不让弄吧？ 这是属于定风作案， 对吧？ 其中呢，居民反映最强烈的呀，是位于一号住宅楼101室、102室的艺术约会培训班，以及耳语阅读中心，以及位于9号、12号住宅楼的教授书法、绘画等等为主的一家培训机构。这些小区的居民啊，都是非常有意见，啊，居民韩先生就告诉记者说，现在这些培训机构啊仍然在招生呢，但是家长通过预约之后，会通过培训班内部来联系安排才能进去， 嗯， 也就非常 里边有人 隐秘哈， 对，里边有人， 哎，里面有人， 嗯， 那他们呢也会把这个进单元门的密码告诉家长，您凭这个密码才能进去 啊。 这些培训机构特别的警觉，为什么呢？因为之前也常常会被投诉，像居委会呀、城管呀也都来检查过，要求他们开门接受检查，但是你怎么也敲不开。 嗯， 记者也说来试试呗，8月12号就来到了位于太阳园小区1号住宅楼101室和102室的艺术约会培训班。 这怎么小孩还约会？ 艺术约会，和艺术来一场约会，理解了哈。还有一个叫做耳语阅读中心啊，来做一个暗访。首先呢，记者是随同一名家长进入到1号住宅楼，只见这个单元门上贴着太阳园社区居委会张贴的一个疫情防控的温馨提示。当这个家长啊把孩子送进艺术约会培训班上课并且离开之后，记者就效仿 家长 啊， 试着敲敲门吧。 对， 但是敲了几遍仍然没有人开，他们的这个警觉意识还挺强哈。 没跟你说嘛，得有人接头，得问暗号，天王盖地虎， 宝塔镇河妖。 你行了，你真会啊 这暴露年龄了哈。 是， 另外一位家长呢也跟记者说，这里面看上去应该有人，但是啊，您要是不事先约好，他们压根儿就不会开门的。另外呢，这个借另一位家长送孩子进门，记者也是趁机啊进入探访了一下 啊， 就看见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里面，有几名小朋友呢正坐在画板前画画。这孩子们大的有十几岁，但小的呀也就5、6岁，就是学龄前的那个状态嘛。他们有的当中是戴着口罩，有的就没戴。教室当中呢有2名辅导教师也都没戴口罩。你说连老师都不戴口罩，这个疫情防控意识特别差是不是？一位值班老师透露说，在我们这个培训班的课程啊，一直都没停，而且我们还会一直上下去。耳语阅读培训班就设在隔壁，在这个大门上呢也是贴着一个招生的通知，介绍开设模式啊，有半日托、临时托、全日托、周末亲子课堂等等。哎，来问问这个二孩的父亲能弄懂这些名词吗？ 当然，你告诉我什么叫半日托？ 叫托半天。 哎， 全日托托整天。 哎，可以可以， 行吧、 啊、说的不错。 这个课程的内容呢，就是绘本阅读啊、语言综合类培训啊，还有欢乐英语等等课程。有一个家长也跟记者说啊，这个托幼班也一直都没有停课。你看，咱刚才说了这么多家教育培训机构，是不是？没测体温，没扫健康码，也没查这个行程码。那记者呢，跟随这名家长就直接走入了房间。在屋里呀、啊，已经有好多小朋友在玩，在玩呢啊！ 嗨，正经没好好学。 哎，有的是坐在客厅的地板上看着书，有的呀就相互抱着，在玩具房里滚来滚去。 这肯定是小男孩一块打闹呢， 撒野了是吧？玩嗨了，这属于。针对社区里多家培训机构仍然偷偷开班等等违反疫情防控的行为，那对此海淀区文化和旅游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啊，在疫情面前是没有特许没有特例的，对于违反规定的机构，监管部门也会记录在案，并且敦促整改，也欢迎我们的市民朋友及时向相关部门来进行一个投诉，他们也会监督这些培训机构做好疫情防控。 哎，这个在疫情之下呢不能顶风开课，另外呢也是希望附近的居民该举报举报，对吧？也是希望执法部门好好的来保证一下这种事情不再发生， 做一个监管哈。 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家里边有没有一些小药箱，这些小药箱当中都放了一些什么药，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哈。2879说小药箱当然有了，常用药什么创可贴啊、止疼药啊、黄连送啊，这些应急的药都有。 就是家中常备一些常见的药品，出现一个小小的毛病可以及时吃吧。 对对，但是这些其实都是，你知道药品当中有一个词儿叫 OTC 吗？ OTC 是不是处方药还是非处方药？反正就是 OTC 是非处方药、 哦、非处方药、 啊、 就是咱能买到的都是 OTC 的药。 对对对，当然了，你有些药店里边是你拿处方可以去买的，包括有些药店也可以拿医保直接实时结算，都非常的方便。处方你知道叫什么什么吗？ 处方啊 ，OTC， 那不是叫 OT 就叫 TC 吧？ 处方我也不知道啊。当然继续说，哎，你见过那个 R？ 你见过那处方的 R 下边得了两个撇儿吗？ 没见过， 就是处方 一般大夫会那么开是吗？ 对，他那上边好像是个希腊字母还是什么字母？ 不明觉厉。 反正总之人家大夫懂，我们都不太懂。 哎，一般就是大夫给咱们看病写那个病历啊，我80%的时候我都看不懂， 看不懂是吧？ 我就感觉是一些奇妙的符号连在了一起， 哎、尤其是中药的一些啊。当然了，现在都是电子病历，人家给打出来，你还能看得清楚一些， 就特别清晰了哈。 但是有些确实人家专业词汇，像那个辛劳是吧？就是咱们这位朋友哈，说你看我们家的药箱里边，像扑热息痛对乙酰氨基酚。然后呢，像奥美拉唑， 哎呦， 然后甲硝唑， 等一下，等一下，这都太专业了。 所以我一看全是通用名，就是 药。我知道有一个，我知道 啊， 对乙酰氨基酚止痛药，对不对？ 镇热解热镇痛药， 啊，它也可以，比如说你退烧的时候也用， 嗯 啊，当然了，说的都是通用名。药品当中有一个叫对乙酰氨基酚，就是通用名 啊， 所有成分里边的这个药都是这个， 嗯， 但是商品名不一定。 比如说呢，就各个品牌的 名加上去，哎，什么散离通啊，就是类似，它其实是一个商品的名字。 哦，但是咱老百姓更多接触到的都是它的商品名，是吧？ 哎，但是医生背的全是通用名， 所以有时候医生说给你来点对乙酰氨基酚， 然后你就不明觉厉，是吧？ 我就啥。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家里边有小药箱吗？哎呀 ，A 勾哈，尖儿勾说小药箱有啊。虽然我在我是91年的，哎呀，比你年轻多了哈。 嗯，什么呀，我们同龄人。 但是从小因为爸爸是医生的关系， 哦， 特别喜欢捣鼓这些医疗用品。 嗯， 上大学之后呢，自己去了红十字中心报名，也考了这个香港本地的急救证书。自己家里边的药箱基本上是一些止疼啊、感冒啊、胃药啊、急救包，还有一些纱布啊、碘酒啊、酒精都有。 嗯， 平时呢背包里有一个8成大的急救包，有创可贴、纱布、消毒用具，以备不时之需，或者路上他人有需求的话可以提供。 嗯， 我觉得特别棒。 你像我们很多女孩的包里啊， 嗯， 也会随身放着创可贴 啊。 为什么呢？ 鞋太磨脚了。 哎，对，有生活经验， 啊， 是吧？ 这边我见过美哲的脚贴了8个。 那都没有吧。 啊， 我其实很少穿高跟鞋，主要是。 是吗？ 但是穿一下吧，你真的包里最好放点什么。 哎，就买鞋的时候就不能挑一舒服的鞋，非要买一漂亮的鞋。 就是美丽和舒适不可兼得嘛。 啊，真 的 是吗？ 你看我就是要什么时候天天穿12厘米的鞋来上班， 啊， 您也估计不太高兴。 脚那么小吗？12厘米。 12厘米高。 哦，我就说 12厘米长，那是霍比特人的脚吧。 穿小鞋儿。你懂吗？ 哟，您可别对我来这一套啊。 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整点歌曲和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 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景，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家里边有小药箱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先来看看 Morris 的留言啊，他说我们家的小药箱我每个月都会检查一次，如果有那些过期的，我就会扔到有害垃圾当中，然后随时补充一些新的药。 你知道早年间没有这个垃圾分类的时候，不是都扔一块吗？然后呢，我们家的就是我妈当时小时候就教我，所有的那种成盒没有动的过期药 啊， 都拿剪子给它剪碎了。 就是以免有一些不法分子 他 利用大家的这个过期药， 对，他再回收，他再比如说有一些所谓的 二次贩卖， 这特别危险，所以那个药我都挨个挨个给他剪碎了，把所有的什么胶囊都给掰出来、就从那药盒里边掰出来，还挺费劲。 那这还是个细致活呢。 对对，好多新朋友，这一串字母 BRICE 是吧？ 没事，你就随便读吧。 啊， 相信人家不会跟我们这个计 较的是吧？然后说那个处方药啊，应该就是那个 RX。 处方药 就是那个，其实在他那个处方笺里边是应该是一个 R， 后边写俩撇 加两撇 啊。刚才还有谁啊？8641也在说处方上面那个 R 加两撇是希腊语，意思就是请取。 请取什么？ 就是你请你取这些药。 哦， 我猜啊，取药窗口嘛。 这都属于人家比较专业的一些术语或者是标志哈。 是， 包括咱刚才提到那个 OTC 是非处方药，但其实它也会分为红色的标志和绿色的标志。 甲类乙类嘛， 有一个甲类，有一个乙类。 对对对对。相对来说，其实 OTC 啊，就是非处方药呢，就属于相对来说更安全一些，但是咱也千万别轻易吃，一定要看说明书， 仔细的研读一下。 我跟你说，仔细研，说个题外话，也不能太仔细。 怎么了？ 就是 不敢吃了是吗？ 不是，有些人性格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焦虑的朋友，看那个日常的用法用量的时候吧，看的就比较仔细，看那个不良反应的时候看的更仔细， 就是禁忌症及不良反应。 哎，那些还好，关键是看到不良反应之后呢，就是吃完这药之后就开始挨个对。你看我有没有头疼，我有没有出皮疹，然后挠挠自己皮肤，你看果然出皮疹了吧？ 还真的有，你知道吗？就我之前忘了我想吃哪一款药来着，后来我看他那个禁忌症当中，不是不良反应当中有一个是可能会导致你体重增加 啊，然后 看见这一条，果断说忍了，不吃了。 这个不对哈。 但是真的要是身体实在不舒服，扛不住的话，该用药还是要用药。 当然了，这些禁忌症呢，咱们大家也没必要去，不是禁忌症，不良反应，大家也没必要去对号入座哈。其实呢，发生率比如说罕见极罕见，那都是几十万上百万分之一哈。另外呢，我们也是想说，有些比如焦虑抑郁人格啊，它不是疾病啊，就是性格当中有一些的，他们可能对这个更关注一些， 更敏感一些， 更敏感一些哈。来看看还有一些朋友，花沙鲤鱼说，我们家小药箱里边有红药水、紫药水、纱布胶带、消炎药。你小时候抹过红药水吗？ 我好像抹过红药水、紫药水，但现在是不是基本上没了呀？我觉得现在好像消个毒都会有那种 碘伏、 无痛碘伏、无痛碘酒。 碘酒和碘伏哪个疼？ 碘酒疼啊！ 哦、 是吧？反正现在都无痛的。 对对对，那红药水和紫药水俩一块抹，脸上会成什么色呢？ 红加紫啊， 啊 蓝色。不是褐色 是吧？比如说你手上拉一小口。抹一遍红药水，再抹一遍紫药水， 你怎么就不盼我点好呢？ 不是就瞎说嘛？ 啊， 那是什么色的？ 先抹一遍红的， 再抹一遍紫的， 再抹一遍紫的 啊！ 哎呦， 你干过吗？ 没干过。 你只要不然抹红的，要不然买抹紫的是吗？ 嗯，应该是。而且说实在的，我已经想不起来红药水、紫药水它具体有什么样的区别了。那什么色啊？ 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现在已经很少见，都是碘伏了哈。红药水和紫药水、这两个药水不能一块使。 你看看，我就说嘛， 千万不能一块使。 如果一块使了会怎么样？ 对对对，反正我小的时候爹妈就说了，不能一块使。 行行、听健康北京主持人的。 对，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很多老年人关心的事儿哈。其实家里边有小烟香的，更多的是老年人哈，家里边有一些常用药。但是呢，对于适老的一些模式啊，包括一些适老的像现在手机密切相关的一些东西，其实呢还真不适老，不适合老年人。 嗯， 一项面对全国60岁以上老人的调查中，回收的1747份样本显示，像购物、社交和阅读是老年人使用频率最高的软件。其中呢，主要问题是记不住操作步骤，看不清页面内容，不明白操作含义，而无法记住操作流程的占比最高为 53.8%。 真的有很多朋友啊，他会觉得我们现在很多软件的操作步骤特别复杂、 对啊， 先点一下这儿进入下一层页面，再点一下那儿再进入下一层页面， 没错， 确实不太好记， 是特别不好记。78岁的杨丽芬老人就说，说对于老人啊，手机也就是和朋友家人聊聊天儿。 嗯， 说到适老功能，除了字体能调大一点之外，也没发现别的。 就字体能调大一点，也算是一个好事儿、 但是它容易串行。 比如李凯老师就有亲身的体会吗？那、好家伙，那手机上的字号，我第一次看，我真的都惊了， 是吧？我那字体确实大了点，后来以至于我跟美哲我们俩人发现同一个页面当中的行数不一样。 嗯， 比如大城小事，人家美哲上面就是一行。我那边大成小那个柿子吧 转行了， 转到第二行去了， 哎， 然后以至于美哲辛辛苦苦排的一些页面在我那儿看起来乱七八糟的， 就变成了乱码哈，多多少少会出现一些排版的问题。 是啊，所以第一个呢就是字儿大之外没什么发现特别的。83岁的杨万里认为，他用手机交水电费，但是步骤太繁琐，即便儿女交了很多次，但是也根本记不住。 哎， 那么经济学家宋清辉说，总体上看，目前 APP 适老化改版并没有真正考虑到老人的需求，更多还是简单的字体放大，进而出现了敷衍了事的现象， 就是流于表面。 没错，存在着像二级页面没有任何变动，入口隐蔽，操作复杂，广告多等等问题。 哎， 那么记者也发现部分的 APP 大字版敷于表面，比如你要进入支付宝的长辈模式哈，字体呢会变为正常模式的2倍大。 嗯， 当然这种放大的字体只出现在首页当中，点击进入缴水电煤啊、充话费等二级页面之后，界面的布置字体和正常版一样， 就只做了一半，这个没做也差不多吧。 哎、那什么表面光嘛。 嗯，有点那意思哈、 哎。而进入长辈模式需要3步，微信的大字模式需要4步，部分 APP 的适老版进入特定小程序之后才能看到。 也就是我想切换到什么长辈模式、大字模式，还有经过3-4次操作。 而且这名儿还五花八门呢，有的叫大字版，有的叫长辈版、 嗯， 还有叫关怀版和幸福生活版。 这都什么什么呀？ 就是反正人家写的就是比较那什么客气呗。 行吧。 点开百度的大字版，就立刻跳出新用户专享恭喜、收到现金红包68元等广告界面。 我觉得也就听听吧， 啊， 别当真。 但是有些老年人他特别的信这个嘛， 嗯， 所以一开始也容易被忽悠哈。点开那个 UC 浏览器大字版，除了头条新闻之外，二条就是一条广告。随着屏幕下拉，每隔个2-3条就能看到一条广告，广告内容都是精准投送的，什么植牙呀、植发呀、老年鞋呀、家用品呐，甚至还会出现一些游戏广告。 哦， 70岁的李平说 ，APP 里边的植入广告可以理解，但是希望老年版的 APP 广告可以再少一些，或者推荐一些适合老人的广告。 而且很多广告页面，它不右上角有那个小叉吗？ 嗯， 大家也要盯准了。有时候你点那个叉，其实并没有给它关闭， 哎， 反而进入到那广告的内容当中 了。哎、他人家就诚心那么设计的。 哎呀，你说是不是有点缺德？ 啊对啊，他那个手指头那个叉，那个照着美哲那手指头细。啊，那一点完了特别精准， 嗯， 您系统一点一大片，你怎么弄这个？是不是？ 我转告系统老师哈。 采访当中，不少老人说，如果使用 APP 期间遇到问题呢，系统会进入在线文字客服页面，可是老年人还是更依赖于人工服务， 嗯， 找不着人，那些客服给你留的言都是机器人回答的， 是 在吗？在， 在吗？亲。亲您好，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哎、全是这个哈、那么宋清辉刚才那位专家也说了，目前适老的 APP 之所以停留在表面，其中呢 无利可图可能是主要原因。 哦，就挣不着钱。 挣不着钱，互联网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虽然令人期待，但是这些互联网公司动力不足也会影响到改造的一些顺利进展。 嗯， 阻碍银发经济发展原因其实有挺多的，比如说利润低啊，甚至没有利润，这也是互联网公司不积极布局适老化改造浮于表面的原因。总体而言，虽然银发经济有其市场潜力吧，但是大部分互联网公司还持观望态度。 我觉得刚才李凯老师说这个还真的有点道理哈。现在 叫有点道理， 有很大很强的道理。 我刚说前面加了个老师哈，特别尊重哈，结果发现有点道理。 就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说它有道理呢？就现在有很多商业性的软件 APP 哈，比如说视频平台，因为人家是一个盈利性的平台，所以有的时候反而在适老化改造这块会做到前面去。你包括我之前因为做财富新动力嘛，也会下载很多的 APP 就做一个研究，我就发现有一些比如说看视频看电影电视剧的 APP， 它的那个什么极速版或者咱说的更通俗一点老年版，确实界面非常简洁。 哎， 因为人家这是一个商业盈利的平台，就有这个动力去做适老化的改造。那我们这些公共服务的平台是不是也能相应的做一些改进改良呢？ 对，这个可能需要一块儿来努力，看看怎么能够把钱让他们既挣着又让老百姓让老年人使着喜欢哈。 是的，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家有小药箱吗？什么样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或者给我们拍个照片哈。红果说刚拍的，我们家用一个装干果的这样的一个盒，废物利用哈，挺好的，扔了可惜嘛。 哎，还真是，你说现在咱们那个什么端午的粽子礼盒，中秋的月饼礼盒，是不是自己稍微做一下改造，也能做一个简易的小药箱？ 哎，我发现您家那药箱里边有两个非处方药，还不错。 哎呦，这健康北京主持人就是从专业的角度开始分析人家可能存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了， 没就是常用是一些什么样的疾病啊？ 行，大李、小李和老李说啊，说我们家那个小药箱里面常备了云南白药，如果不小心手划破了，用它止血会好很多。另外跟大家说一句啊，如果有外伤的话，用碘伏消毒会好一些，因为像酒精啊或者碘酒刺激性特别大， 是 用于清创特别疼。现在我一般买这些都会先看是不是 无痛的。当然我觉得碘伏就基本不疼，而且现在碘伏那种小棍儿一撅就流水的那感觉，特别方便，不像过去拿一瓶还拿棉签蘸着吃。 对，有一头它会有一个红线，您按那红线一撅，立马那个药 流下来 就会对 啊。 充分的浸润到那个棉头上。 张伯荣说我们家没小药箱，平时很少用啊，都是一些中成药预备方便，有点小毛病就去社区医院看了，也不多储备过多的一些药品，药期过期既浪费钱，不小心吃了对身体也不好，不划算。 是，就是这药也不能老攒着是吧。 哎，对对对。 潇洒自如说，哎，小药箱啊我们家也没有，但是小药包倒是有一个。放点什么呢？酒精消毒片、创可贴。你看酒精消毒棉片疫情之后确实啊，很多朋友就养成了习惯，回家之后把那个手机或者其他的一些门把手啊、灯的开关都先消毒一下。 但是分情况啊，有那种酒精喷雾您可别在家里边照着地方喷喷喷喷喷 喷喷，酒精棉片就会安全很多。 安全很多。 是而且使用也比较方便嘛，一般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哎， 人家也说像一些应急药物，比如说和老人一块出去的时候，老人如果有突发用药的情况可以帮助一下哈。他说这两天啊去超市买鱼，不小心被划破手指头了。这小药包里面的酒精棉片还有创可贴还真都派上用场了。这小药包以后就会成为我包包当中的常驻客。 哎， 挺好， 这个确实非常方便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家里边有小药箱吗？什么样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来聊聊，或者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把您家里边的小药箱可以拍个照片啊给我们看看。我们也是期待着和您一块来进行交流。 现在啊就是骗子的骗法是特别多，甚至有些骗子呢冒充起了黑客。 黑客那不是都电影里边才有吗？ 就是高科技，高科技术研发人员。哎呀， 高科技犯罪吧？ 对，高科技犯罪吧， 是吧？ 这个海淀警方啊，经过两个多月的深入调查，最终呢是成功破获了一起冒充黑客发广告实施诈骗的案件。 还是冒充？ 冒充，其实没那个技术水准啊。抓获了两名犯罪嫌疑人。 今年啊，5月9号晚上，有一家网络公司的警报突然拉响了。 嗯， 这个平台旗下有一款软件遭到他人恶意利用，有一个神秘的账号啊，是群发了大量黑客接单的广告信息，黑客在线接单，入侵渗透服务器。你说黑客接单也不知道接的什么单呀？ 对呀。 据此呢，海淀公安分局也立刻成立了一个专案组，经过2个月的深入侦查呀，是终于发现了两个可疑的账号，也最终摸清了两名嫌疑人经常活动的地点。随后呢，海淀警方成立了抓捕小组，赶赴外省伺机抓捕。要说这两个骗子也真是够隐秘的哈。 嗯， 7月16号上午11点多，在嫌疑人暂住地附近，民警是终于把两位男子擒获了。后来经过询问，两名嫌疑人分别是袁某和周某，如实交代了恶意群发黑客接单广告、违法信息的犯罪事实。据了解啊，犯罪嫌疑人袁某和周某今年也非常年轻，刚刚30出头。 哎呦！ 但是他们真的并不具备黑客入侵的技术能力，当然也幸亏不具备哈。他们群发这个黑客接单广告的信息，为的就是实施诈骗。 嗯， 没想到还没得手，就被警方抓获了， 活该。 那目前呢，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这个什么事儿都有这种拉大旗做虎皮的， 嗯， 人违法犯罪还有人干这种事儿啊？ 哎，冒充黑客啊，听着挺玄乎。 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在这儿真的，反正那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啊。嗯、这个我们要是不需要这种服务，估计他们也挣不着钱。 是， 幸亏他们也没挣着钱。 大家在网上看到这些鱼龙混杂的信息，也千万要擦亮眼睛， 对，千万别信哈。 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家里边有小药箱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我们的公众号呢是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您还可以回送啊发送哈。入群两个字， 入群啊，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大城小事的听友群了。 哎，来看看很多朋友，像花草树木，这也平时不怎么来， 嗯、 说有个大箱子，里边全是感冒药啊、退烧药之类的，原来存的。 嗯，原来攒的一些家里常用的药哈。莫、 哎 嗯、少年说，我们家的小药箱当中啊，药是越来越多，有的呢是自己备的，有的就是医院啊，他会给你开的量比较大。有一次呢，去医院看皮科，有一个手指头的那个手指甲有点不舒服， 嗯，甲沟炎 一下给我开了8瓶药。哎，取药的时候呢，发现啊，就是后来连半瓶药都没用完 啊，就好了， 就好了。所以那7瓶药最后也过期，就被扔了、 哎。这个现在应该是没有这种大药方了，很少了哈。 嗯、 因为医管局也会有一些硬性规定 啊，会有 一些，包括有一些，比如说你长期需要慢性病常吃的，可能现在疫情期间可能多开，原来没疫情的时候也可能最多也就是一个月开一回。 大家是不是现在主要是开药取药也越来越方便了，所以也就没有这个攒药的习惯哈。 原来因为社区的药其实种类越来越多、 嗯、 原来那些三甲医院现在没有的药在社区都有， 哎呦这么方便、 啊、对，很方便， 又在家门口特别好。 是，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家里边有小药箱吗？像9290说，现在的药啊包装盒越来越大，尤其是中药，估计啊用什么糖盒饼干盒装药很快就不够用了， 所以很多的朋友现在都直接用一个大抽屉来盛这个药哈，甚至有的可能一个抽屉还装不下、 哎、 会分门别类的把它放在几个抽屉当中。 嗯， 你看50后阿姨也说我们家的药呢就是放在抽屉里，都是一些常备的药，治个头疼脑热的、 嗯、 也有创可贴，还有青草药膏。 哦， 这个青草药膏是不是在？我记得我原来去泰国玩， 对泰国那个绿瓶的 啊，绿瓶的 啊，蚊子咬了之后抹一点， 是不是跟那个风油精、清凉油的味儿差不多？就是有点刺激性， 它那个更膏状。 是吧？ 啊， 它是治什么的来着？ 被蚊子咬了之后嘛。 啊、哦，抹一下止痒、 啊、 是吧？ 止痒哈。但是按说哈，多说两句，咱们在国外呢，还是尽量的不选择当地的一些药品、 嗯、 啊，因为它的所谓的各种各样的跟国内还有区别。 哦。 啊，咱们最好还是比如说您常用药从国内带过去。 嗯。 在当地买药的时候，真的因为我们的人种啊等等一些问题， 包括可能药品标准也都不太一样。 哎、也不太一样。 嗯。 然后 Morris 说：“我青壮那都是双氧水，你使过吗？” 双氧水 啊， 清 可刺激了 哟！我只知道染头发的时候，我们那染发剂为了让你头发脱色，得加双氧水、 啊、是吧？ 那能直接在皮肤上抹吗？ 有有有，对，清创的双氧水特别刺激。这、 哎、 他说虽然疼、 嗯， 但是可以不着色啊，就是没色儿，不像碘伏抹了之后有一个那个 透明的是吧？ 哎，适合爱美的女孩子。 但是我觉得双氧水一定要掌握好浓度。就还说到我们这个染头发，确实我也知道它有刺激性，有的时候如果你贴着头皮染，它那个头皮也觉得挺遮的慌， 是吧？ 嗯， 反正这个东西我们男生还是舍个点服啊。 这都属于时代的产物吧，现在大家估计也都不怎么用， 是吧？ 嗯，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和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把您家里边的小药箱什么样啊，有什么特殊的安排啊，定期更换不更换，放在哪儿啊，等等，你乐什么呢？ 没有，刚才我看的人 Morris 最后还有一句呢 啊，什么呀？ 就是适合爱美的女孩子嘛，不上色儿 啊，不上色儿吗？ 推荐给我 吗？对对对对。 但是这双手我觉得可能确实有点疼吧，得。 当然总比你一边左脸蛋是红药水，右脸蛋是紫药水强。 谁现在还这样出门啊？没事我还磕个脸。 哎呀，来，接下来我们来听首歌曲，欢迎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稍后见。 谁会关心？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家的小香长什么样啊，家里边有没有常备的一些常用药，都有哪些药品，而且您家的小香是什么样的，有什么特殊设置啊。向美哲承认一下错误啊，美哲刚才在放歌的时候也表达了一下抗议。 我没有。 啊，这说我把他脸一会儿红药水紫药水说的跟红蓝铅笔似的，实在是不合适是吧。 我接受您诚恳的道歉。 哎，当然架不住脸上痘多，一会儿啊，不那个什么。那个有些痘破了，说最好还是使这个碘伏啊。 你看一下我的眼神，你读出来了什么？ 嗯，瞪了一下呗。 来说说正事儿吧。 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哈。这两天，某品牌创始人驾驶蔚来汽车在开启自动驾驶辅助功能过程当中发生车祸的消息也是迅速发酵，再度引发了公众对于自动驾驶技术安全性的担忧。 嗯， 那么针对这件事情呢，蔚来方面就是汽车制造商的方面回应记者说，正在配合当地交警进行事故调查，一切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同时呢，蔚来方面也强调，就是这个自动辅助驾驶功能啊，在特定场景下的辅助驾驶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要求手握方向盘，集中注意力，眼看前方，以便随时接管车辆。 也就不能说他在自动驾驶的过程当中您就大撒把了， 对，然后就低头什么玩手机啊，这些都不行哈。而且人家在这个用户手册当中也发现，在警告内容中确实有提到，当与前车相对车速大于每小时50公里的时候，如前车静止或缓行，这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呢存在无法刹停的风险。 嗯， 那么对此呢，这个业内人士观察人士啊，有一位刘先生就说这说明当前的雷达和视觉还无法有效处理一些极端的场景，比如说高速路上有那种静止的大货车，或者一些其他的障碍物。此外呢，他也认为目前蔚来在目前的这个自动驾驶辅助技术上搭载的芯片的算力啊，可能有点低。 现在这个自动驾驶技术是不是也是分级的？比如说大家经常提的什么 L2 级、L3 级， 对对对， 它也是在不断的 进 化过程 中。对，当然了，它里边的从就是所谓的核心的芯片的计算能力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 哎， 其实呢，这次发生的自动驾驶事故的惨剧呢，并不是第一回。 哎呀， 早在2016年，国内就出现了第一起因为开启当时是特斯拉哈，就是他那个自动驾驶辅助系统撞上环卫清扫车导致车主死亡的事故。那么如今呢，特斯拉公司已经把这个系统的中文翻译由自动驾驶改为了自动辅助驾驶， 也就是它的本质还是辅助您， 并且要求哈销售人员严格把这个系统表述为辅助驾驶系统， 这个真的有必要。 对，因为一定要说这手握方向盘盯着前方哈。那么在这次事件发生不久之前呢，另一款车啊，也是他们家的哈，蔚来他们家的也是冲入高速施工区域啊，所幸那次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其他没有造成的事故却虚惊一场的案例其实还挺多的。 嗯， 像今年七月份，市民张先生在购买某品牌的新能源汽车之后，曾经在晚间尝试使用自动驾驶辅助系统，说我设定了一个目的地哈，然后就开启这个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在车辆进入机场第二高速之后，系统提示我开启转向灯，完成变道啊，并道。这个其实还挺普遍的哈。那么开启之后呢，这汽车突然并了两条车道。 哦， 按照这个交规，咱是一条车道一条车道的并 是 吧？他一下并两条，说幸亏当时是晚上，高速上没什么车，否则即便是我一只手扶着方向盘啊，随时准备接管车辆，也可能来不及反应，造成严重事故哈。 反正肯定吓一跳吧，当时。 哎，还有一些消费者啊，抱着好玩尝鲜的心理，草率试用自动这个辅助驾驶功能。 嗯， 张先生说，在我买车之后加入的车主群里边，有好多人晒出了像双手不扶方向盘、使用车道跟随功能的视频，觉得很酷很好玩。而我自己的经历是，尽管车辆具有双手离开方向盘就进行警告的功能，但是这个识别并不是100%的准确。 包括现在很多车辆都会有一个技术，就比如您那个长时间方向盘不动，它也会震动一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提醒您。 哎， 嗯， 对，这个提前报一下警哈。 对， 其实呢，眼下越来越多的智能汽车把自动驾驶技术作为重要的卖点之一，却忽略了对消费者的警示和培训。 嗯， 那么在多个智能汽车品牌当中，风险 险警告仅被列在车主手册当中。说实话，买车的时候谁都不去仔细读那个车主手册， 厚厚的一本， 厚厚一本哈。但是很多人没读，是不是？而且呢，国内智联网汽车准入管理也得跟上。那么近期呢，工信部也发布了关于加强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的意见，提出了没有经过审批啊，不得通过在线等软件升级方式新增或者更新汽车自动驾驶功能，车企呢应该明确告知车辆功能及限制条件、驾驶员职责、人机交互等一些提示，功能激活和退出方法以及条件信息，这些都得详细的跟车主进行解释和说明， 做一个明确的界定。但是咱们其实现在新能源车的车主越来越多了哈，大家一定要注意驾驶的一个安全吧。 没错，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各种各样新能源车的广告，你会觉得很炫酷，是不是未来我们真的会进入到一个无人驾驶的世界当中？但是现在显然这一步还远远没有达到 了。对，就是未来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哎，所以大家就好好的双手握住您的方向盘。 没错，再高级咱也得是全力以赴全神贯注， 让这些高科技技术辅助您，而不是驾驭您。 没错。哎，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家里边有小药箱吗？四牌楼问了个问题，说电梯里边有个广告女的跟美哲长得很像。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都会心一笑哈。 谁会心一笑？我是哈哈一笑。 不这怎么回事呢？就是大家啊，北京市的市民可能最近在坐电梯的时候会发现一个美容院的广告。 嗯， 都说那美容院广告的模特长得有点像我。 对，不止我说，好多人都 说。十几个人，十几位啊，同事、同学、朋友都说，美哲，你什么时候出去接私活了？我要在这儿啊，跟大家说，那位美女虽然长得也很好看，但她真不是我。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虽然很神似，而且。 我最开始我自己觉得不像 啊， 但随着问我的同事 越来 越 多， 我自己也有点迷惑了，我是不是被盗脸了？ 现在这高科技也没准哈， 没准是个什么 AI 合成，用了一下我的什么眼睛眉毛， 真不是哈， 真不是， 真 不是 哈。 嗯，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像那时花开说家里边的小药箱必须定期清理， 哎， 除去一些过期药品，丢弃前就得像李凯刚才说的，把那包装全给它打散了，避免心怀不轨的人钻了空子。 没错 啊， 当然现在我们垃圾分类可能越来越规范， 是 相关的旧药品的回收，我觉得也会有一个。规范的未来、 哎、 是吧？ 对，然后还给我推荐了一款，这个家里边有小孩的话，有一些贴在装在药箱上的这防安全锁哈。 哦，就小朋友打不开了就。 现在这种安全锁有硬连接的，有软连接的哈，就是相对来说小孩劲儿大的话，您弄一结实的。 弄个硬连接。 对，我特意，我们家孩子，我们家那女孩劲儿可大了，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小朋友是吧？ 对啊， 就好奇心也强，有的时候就会 全力以赴一揪就下来了，所以就一定给他装一结实的。 哎，所以家里养孩子真的不容易、 啊。 我看很多同事也是家里有孩子之后，把所有家具的角都给贴成那个圆弧状 的，都得贴， 把整个家都贴的 那个茶几上、桌子上所有的四个角，您都得贴那防撞的角。 反正艺术性确实会 有 一些、 啊。而且 不考虑好不好看了， 好看这事儿你就甭想了。而且家里边孩子一在那儿，你原来那些整洁呀、啊，全然不顾了。我们家沙发已经换俩了，啊， 主要是沾染上了一些， 没有没有，都是蹦的。 哦，弹、啊、不是，现在沙发里有弹簧吗？ 反正不管是什么的，就是来回蹦啊蹦啊蹦啊蹦啊。 攒钱嘛啊 都， 攒钱换沙发吧。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歪说了，说我们家的小药箱啊，里面有什么呢？感冒冲剂、板蓝根。双黄连还有藿香正气丸、创可贴、碘伏、纱布，这属于标配吧、 哎、 最基础的一些常用药品 都有。对，这也是一些季节性，像藿香正气也属于这个夏天、冬天没人吃、 哎、 夏天的时候除了这个藿香正气，哎，藿香正气你吃过吗？ 没吃过。不是您上回问过吗？ 啊，拿那藿香正气水洗澡是吧？我问过吗？ 没问过洗澡这事儿。您怎么联想到这儿了？ 哦， 我觉得要是以后有机会可以洗个牛奶浴。 哦，那 那藿香正气就算了吧。 藿香正气， 我牛奶浴也是开玩笑的、 啊， 太浪费了，不能浪费粮食。 那牛奶浴真是牛奶吗？不是，都是拿那个 牛奶味的沐浴 露啊，沐浴露吗？ 那不知道， 不知道 也没这么奢侈过。 哎、但是这个除了藿香正气，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的？ 人丹？ 不是不是， 想想叫什么来的，反正一个水儿也是比较那什么清爽的 啊。那您自己回头留着试试， 你可以喝一口试试哈。 来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 嗯、 看看啊，3247说我们家的小药箱里面有治什么呢？过敏性鼻炎的药， 哎， 还有感冒冲剂和创可贴。 嗯、 要说过敏性鼻炎，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折磨人的病啊。Sean 也说了，说世界上只有两个男人能给我安全感，一个是我爸，还有一个就是凯瑞坦先生。 嗨、嗯， 因为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患者太难了 啊。当然了，过敏性鼻炎呢，您还是最好上医院当中做确诊之后再进行治疗哈。 就是做一个矩阵测验是吧？比如胳膊上扎几十个 小洞。现在验个血也行 啊，也行 啊，不用那么复杂。但是一定得去确诊一下，因为有些可能跟过敏性鼻炎非常像的一些疾病。 嗯、 另外呢，这个提前做好准备，戴个口罩。其实今年因为疫情期间戴口罩，今年春季。因为春秋季蒿草过敏的人比较多哈、 嗯、 就是已经是比往年的发病率降低了很多。 就是戴一个口罩正好连过敏也防了哈。 哎。然后呢啊对对对，很多人提到了十滴水。 十滴水 啊，十滴水真的。 啊您留着好好用 啊明年生日礼物送您一箱十滴水。 十滴水不光喝的好喝，而且这个泡澡也行。真的真的真的。 多缺德呀。 没有，就是有点狠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 那是有点吗？ 就是但是确实对一些。啊，皮肤上的一些小小的疾病管用。 行，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家里边的小药箱是什么样的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上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说啊，有俩人就是他们把自己家的遥控小汽车、 嗯、 就那个遥控电子的小汽车、 嗯、然后呢 直接开上了高速公路。 哎，对对对对对， 而且还跟人家那个摩托车车主大吵了一架哈。这件事情呢现在有了一个后续。针对网传怀柔范奇路有人在这个汽车上遥控模型车在道路上行驶的这个情况啊， 嗯、 北京怀柔警方是展开了一个依法的调查、 哎、 并且在昨天呢通过平安北京官方微博发布了情况通报。 来说说 经过调查呢，今年8月10号下午5点多，有一个37岁的男子滕某还有39岁的女子蔡某燕是驾驶着小客车行驶到了怀柔区雁栖镇的范奇路时，两个人啊出于娱乐的心态就想玩玩哈、 嗯嗯、 这个女方蔡某燕就驾驶车辆、 嗯、 滕某这个男的啊坐在副驾驶位置操控着他们的遥控小汽车、 哦、 让这个遥控车呀保持在小客车前方道路上行驶， 等于是他们家的小汽车在前面开， 在前面 他跟后边跟着， 哎，他们在后边跟着、嗯、期间呢因为妨害了同方向行驶的刘某、龚某、殷某等人驾驶的摩托车通行，双方是停车发生了口角。那目前滕某和蔡某燕已经被怀柔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了。那对于相关人员涉及的交通违法行为啊，由公安交管部门也会进行一个依法的处罚。 哎呀， 你说最开始就想上路玩一玩， 嗯、 没想到最后还被拘了，得不偿失嘛。 对啊，行政拘留其实这个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教训应该很深刻了啊。 是， 其实这种遥控小汽车你就找个现在北京有好多的一些公园，在不影响别人的这个情况之下，你在公园的平地上跑跑， 嗯， 就可以 了。包括很多同好啊，爱好者，人家也会自己做一些小赛道， 啊、 大家就去那个专业小赛道上玩， 哎、 这不比在高速路上开过瘾吗？ 啊，对对，那范奇路也不算是高速路，你去过吗？ 啊，是吗？我没去过， 没去过。那、 嗯、 那算了，不告诉你了。 那附近肯定有好吃的。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你不告我，肯定就是。 还有一些朋友哈，酷酷 Kiki 说：“哎呀，我们家的药啊，都是摆在明面的时候。”吃的时候就跟寻宝一样，留言开车回家了啊，特别好哈，开车不跟我们互动， 哎、 只听我们节目， 安心驾驶啊。 药多的时候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 嗯， 就是你像我们家的那个柜门里边，像我们家孩子的药专门是一格， 哦， 大人的药呢可能在上面一格， 嗯， 但是有的时候吧，拿来拿去就乱了， 拿混了， 哎，后来就发现其实那种小药箱就是分格分层的那种哈。 嗯， 占地儿吧，又就效率不高， 嗯， 索性还不如像美哲他家拿抽屉就能，但是真得找半天。 但是我说就是排布这个抽屉也是一技术， 嗯，是吧？ 你看他那个药品的瓶瓶罐罐， 啊， 真的大小不一， 嗯， 你要想让你这个抽屉能最大效率的装最多的药， 嗯， 还真的是得好好谋划一下。 这是收纳专家， 对，收纳也是一门学问哈， 哎。 当然你说像我们从事播音主持这专业，当个主持人， 嗯， 可能家里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点治嗓子的药。 嗯， 有的时候呢我就会翻来翻去，哎，各种各样的这个丸儿，那个水儿， 嗯， 那个片儿， 嗯， 那个胶囊呢， 嗯， 不容易啊。 这个业务真的提高那么快吗？ 然后每天跟你在这儿白费口舌，那可不费药吗？ 一诺妈妈说，我们家这三个药箱啊，一个是父母的常备药，什么血压呀、啊、急救啊、 嗯、 一个是日常药，感冒退烧之类的，还有一个是宝宝的常用药，退热贴之类的。 我觉得人家特别好，也是针对不同的人群、 嗯、 看老人、小朋友、 嗯、 还有成人做一个区分、 哎、 这样拿药的效率也高， 是 不是？ 嗯， 1246说，我们家这个小药箱呢，就是用月饼礼盒哎改造的，里面装着感冒冲剂呀、感冒通啊、双黄连、黄连素这些常用的药品。 哎，再来说一个、哦、特别温馨的，这不是七夕刚过吗？ 哎、嗯， 3805说，最让我感动的是七夕那天我感冒了，我女朋友从怀柔到东城打车过来来看我，给我带来了我们的爱情小药箱，她为我吃了药，给我做了饭，爱情小药箱里边真幸福哈、啊。 爱情小药箱里装了点什么呀？感冒药。 那人家大老远从怀柔打车到东城来， 那不本来也得一块过七夕吗？原来是没这个计划一块过七夕的，是吗？ 不是，你这个怎么老给人泼冷水呢？ 啊，对对对，祝二位那个百年好合， 还没收红包呢，女朋友是吧？ 那个感情甜甜蜜蜜，长长久久。 要什么别有病， 哎， 没 什 么别没钱。 别有病。有什么别没什么别没钱， 财迷的主持人呐，是不是财迷的主持人？ 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啊，真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财呢，广义上面是跟金银有关的，其实呢，还有一些情况呢，也是有关系的哈。比如说，为了获取北京户口、北京车牌，不少人动起了歪脑筋，以假结婚或者假离婚的方式钻政策的空子。最近呢，北京房山法院公布了几起试图利用婚姻非法获取户籍、车牌等方面利益的典型案件。当然了，当事人有的是人财两空，有的则被判入狱。你比如说张女士为了让他们家儿子呀获得北京学籍，在中间人的介绍之下，和素未相识的李先生签了一份协议。 嗯， 俩人结婚， 哎， 俩人都不认识， 听着就不靠谱嘛。 约定通过结婚的方式呢，把自己和儿子的户口啊从老家迁到北京，同时呢约定在婚姻登记当天，张女士向李先生支付120000块钱， 嗯， 办理户籍迁移手续之后再支付80000块钱，一共200000啊。最后双方再解除婚姻关系，但是因为户籍政策发生变化，张女士以及她儿子的户口无法在预期的时间内迁到北京。张女士呢就把李先生告到法院，要求法院判决双方离婚，同时要求李先生返还已经支付的120000块钱。 嗯， 庭审当中呢，李先生认可张女士陈述的事实，但是呢不同意离婚 啊， 认为办理结婚以及支付的120000块钱都是张女士的自愿行为，现在没办法实施户籍迁入目的，和他没关系。哎呀，最终呢，法院判决张女士和李先生还是离婚了啊。 嗯， 因为确实没什么基础，都不认识嘛。因为张女士主张返还的120000块钱呢，不属于二人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不属于离婚纠纷案件处理的范畴，所以呢，驳回了张女士的诉讼请求。 这就等于是啊，就事儿没办成，还添了一肚子恶心。 对啊，张女士也是为了获得北京户口而和他人签订的所谓假结婚协议，虽然这个协议不违反强制性规定，但所签署的协议违背了公序良俗， 嗯， 破坏了国家户籍的管理制度，所以呢，这个协议无效。法院也是这个说啊，法官提醒，就是双方婚姻续存期间可能涉及到双方财产等等问题，还有可能涉及像什么继承啊，万一赶上你们家房再拆迁呢，啊，等等这些事情，到时候可能就会面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和百口莫辩的困境。 可能您觉得这只是一个金钱关系，我就是为了拿钱办事儿，给孩子办一户籍、 啊嗯、 但是只要一领了这红证，他就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了， 是 后续会有很多的隐患，包括财产的分割、 嗯、哎、嗯，所以别为了一时的蝇头小利，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对不对？各种各样的事儿，咱都得走正路。 哎呀，再来说说为二套房假离婚的事儿。 就是有假结婚的，就有假离婚的嘛， 可不是吗、 嗯？ 这周先生和郑女士啊，在结婚之前共同出资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双方签署协议，约定这个房屋为共同所有。婚后呢，双方因为再购买房屋，就商议咱通过假离婚的方式，是不是能规避一下国家针对购买二套房所需的税费呢？等到这个房产交易完成之后， 嗯， 咱俩再复个婚嘛， 能省一大笔钱。 哎，私下就签订了一个假离婚协议。 之后啊，周先生和郑女士在民政局就办理了离婚登记，同时共同签署了一个离婚协议书，约定房子归郑女士所有，也就归女方所有。 嗯， 因为二套房卖家的原因，后来没有完成这个房屋交易，所以他们俩的这个二套房计划是宣告失败了。但是啊，要说这时候自己原来的那套房一套房也出现了点问题。 什么意思啊？ 周先生男方多次要求和郑女士，咱俩复婚吧， 本来就是说 爱着你呢， 本来说好了就是为了省点钱假离婚嘛， 可不是吗？ 啊， 但是都遭到了拒绝 啊！ 你说要是这郑女士可能啊，这好好掂量掂量，这婚姻出了什么问题啊？ 嗯。 后来呢，周先生就把郑女士起诉到了法院，要求法院确认这个离婚协议书无效。但是人家法院经过审理啊，支持了周先生的诉讼请求。 嗯。 之后呢，两个人对离婚后的财产纠纷也进行了一个诉讼。法院判决房子归郑女士所有，而郑女士呢，也要向周先生给付房屋的折价款200多万。 嗯，关键的问题就是原本以为不会，就是开个小玩笑，办个手续，然后我们再复婚，然后省一大笔这什么税呀，结果发现好家伙， 可不是吗？你看没有感情基础啊，这一切都白搭是吧？ 不是， 无论是假结婚也好还是假离婚也好，都容易出一些问题。 哎，所以啊， 你说在七夕之后跟大家做一下这样的提醒。 嗯，张伯荣说了，说这都是各怀鬼胎，最后的结果能好吗？ 也就是自讨苦吃了， 是吧？然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你别说，我刚才跟你说十滴水有好多人真使过。 使过呀，泡澡啊。 子欣妈说十滴水特别好，夏天给孩子洗澡啊不长痱子。然后愚人老宋说，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夏天洗澡水里边放一瓶十滴水不起痱子。 是放一瓶还是放一几滴呀？ 放一瓶啊。 真的能放一瓶吗？ 他那十滴水瓶你见过吗？ 没见过呀。 特别特别小。 哦， 啊，就是比那个季童那手指头那么粗吧。就是很小。 哦，啊，行成。嗯，那下回你试试。 我这夏天不起痱子。 那我也不是小朋友了， 啊， 也用不上嘛。 反正你这万一要是那什么呢，预防一下。 好吧好吧， 啊， 来看看其他朋友的。冬日思雨说，咱刚才不是提到一个自动驾驶的新闻吗？ 嗯， 他就说啊，把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完全交给机器，我觉得这也是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 哎， 也是提醒大家啊，一定要这个安全驾驶最重要。 没错。 嗯， 5709说，我一哥们儿啊也是假离婚，为了什么事儿不知道，假离婚，后来就变成真离婚了。 其实这样的案例还真的不少， 挺多的。 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嘛， 哎， 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想弄个巧，最后反成拙。 没错。 嗯， 生活大百科说，告诉大家一秘密哈， 啊， 家里要备碘伏消毒液和酒精两种，酒精适合完整皮肤下的消毒，不适合破溃皮肤的消毒，会很疼， 就会遮得慌。 啊，对啊，碘伏没有刺激性。 嗯， 破溃的皮肤起来用起来也不会疼。 哎，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小提示。 哎， 7026说，我们家小药箱里面有一个药品叫做西斯敏，是来治疗过敏的。 嗯， 有回啊，我吃完海鲜就觉得过敏了，用了这个药之后觉得挺管用，像什么散利痛啊就可以止痛，还有红霉素眼膏，手划破了之后我会先擦点碘酒，再涂上红霉素眼膏啊，放上创可贴，换药的时候就不会沾到伤口不疼 啊。 嗯， 是是是， 这用的药还挺多的。 您这个对小伤口的这个处理呢也算可以。 嗯 啊，但 现在还有一种液体的创可贴。 对，有，啊， 就是它会敷在您那个创口表面形成一层膜。 但是我使那个特别疼。 是吧， 啊， 也会遮得慌。 对，就是因为我那个就是确实特别疼。 如果创面大我觉得肯定会难受，但如果是划一下， 嗯， 可能还好。 流血流得多，然后它确实是你弄完那个防水的这个创可贴那种液体的哈， 嗯， 洗手啊什么的不会受影响。 哦， 因为有些创可贴你一洗澡洗手的之后不是就进水了吗？ 对，但是现在那种敷贴式的创可贴也专门有防水款。 嗯，也有防水款， 但是洗澡的时候也不妨换一个防水款的。 哎， 嗯， 反正现在呢家里边的小箱呢可能用的这些药品都是常规的啊，再一次提醒大家一定要看看药品的保质期。 哎 啊，另外包装最好保持完整，千万别吃错了。 嗯，是的，吃错药后果很严重哈。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吧。 嗯， 不安博心说，随着年龄的增大呀， 嗯， 从不需要药箱慢慢到用一个小药箱，再到现在小药箱换成了一大抽屉。 嗯， 哎呀，常用的药备齐了，高血压肠胃病的药也都得随身带着。 哎， 有的时候可能是啊，就是老年朋友的药用的种类和数量可能会多一些。 对，因为可能随着岁数的增加确实我们人体